算来他要比我小16、17岁。 嗯， 你说我是把他当成妹子看待，还是把他当成侄女儿看待？ 当然是当成侄女儿了嘛。蔡国斋和我是忘年之交，我把蔡文姬当作自己的亲生的女儿看待呀。 是。 嗯，好事啊，好事啊。愿呐，欲问天，天苍苍啊，上无远，举头仰望啊，空云烟。 值得你这样欣赏的诗，那一定是顶好的。 嗯，实在是好得很，实在是好得很。今别子啊，回故乡，旧怨平啊，心愿长，气血扬头啊，树苍苍，不为生我吧，独立此业。哎呀，简直的是学写成帝，天与地隔呀，子细母动，苦我怨气呀，好欲长空，六火虽广啊，受之应不如。 唉，多么悲哀呀、啊！ 这时候，曹操的儿子曹丕进来了。 父亲，遣胡副使屯田司马周进迎接蔡文姬回来了。 啊、怎么、哦，蔡文姬已经到了吗？ 是，我和您母亲刚刚还在谈到他呀。周进到府报道，成交了这份表文。 啊、 怎么？南匈奴右贤王去威也到了。 董事没回来吗？ 表文里说他在华阴失足落马，左胫骨折断，需要留在当地治疗。 哦，好，你把他念一遍给我听听。 是，戴罪之董事，陈荒陈孔，死罪死罪，顿首秉国丞相曹公麾下，卑职从长安赶赴华阴途中，不幸失足落马，致左胫骨折断，不能行旅。 怎么？ 遵医嘱，当留华阴治疗，恐需一月方能治愈。程其已颇不敢忌言，谨遣副使屯田司马周进护送蔡延回业，先行报命。南匈奴呼出权单于所遣报聘使者右贤王去卑，已由周进导引进谒，所供方物由周进面陈。卑职一旦痊愈，即回业听受处分。卑职董事陈荒陈孔，死罪死罪，顿首顿首。建安13年4月10日。 好，那位周进，我现在就接见他，你派人把他引到这儿来。 是， 还是让我替你去吩咐吧。 也好。 四环，你留在此地。 是，母亲。 四环，这首诗你看过吗？ 哦，胡家十八坡。 嗯， 董四送来的时候我已经见到了，而且我还抄了副本。 哦，怎么，你也很欣赏吗？ 嗯，我认为这是自离骚以来最好的一首诗。 嗯，你很有眼力啊。我看你们那一批文友像王粲、刘桢、阮瑜应唱，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写得出来哦。 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没有那样的经历，也没有那样磅礴的感情。 嗯， 据我看，自秦汉以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人。司马迁的文章是好的，但他的不是诗。 那么 屈原、司马迁、蔡文姬他们的文字是用生命在写，而我们的文字只不过是用笔墨在写。 嗯，你这个见解很好啊。我怨气呀，好欲长空，六火回广啊，受之盈盈如。好诗， 的确是一首好诗，但是我特别欣赏的

接着便宣扬了丞相的功德，宣扬了丞相的文治武功了。他说他自己只是屯田的都御，周司马也只是屯田的司马，并没有大兵随后。他说丞相用兵作战是为了平定中原，消弭外患。他说丞相善用兵，但绝不肯轻易用兵，正因为这样才成为王者之士，天下无敌。他也体谅了左贤王，说他不肯放走儿女，这是人情之常。他要文吉夫人体贴丞相的大德，丞相所期待的是四海一家。他劝文吉夫人要以国事为重啊。他所说的还要多，可惜我已经记不全了。 文吉夫人，事情讲得都对吗？ 他说得很恶呀，我要坦率的承认，东都御的话感动了我，但是更有力的感动了在旁偷听着的左贤王。左贤王突然的露面，向东都御行了大礼，而且还感动地把自己的佩刀赠给了东都御，还发誓说他要永远和汉朝和好。 世琴，这个话你确实是听到了。 他确实这样发誓的。 师兄，你也听到了。 是的，是这样的。 这样看来，左贤王倒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啊。 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东都御也感动地把自己所配的御制剑赠给了左贤王，而且还声明说这是曹丞相赏赐给他的礼品，这在他是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的物品呢。 哇，原来是这样啊。 再说到赠送衣服的事情，这是匈奴人的习惯，对于自己心爱的朋友都要赠送本民族的服装。左贤王按照了这样的习惯，赠给了董都御一套匈奴服装，并且让他穿戴上了。董都御也是出于一时的感激，就把自己脱下来的衣服冠带留赠给了左贤王。唉，万没有想到，这是与朝廷的命服轻易的赠于外人。当时也要怪我呀，我当时也没有想到，也没有从旁去劝止。 文吉夫人，我现在完全的明白了，真是多谢你呀。你今天是来得真好，我是轻信了片面之词，几乎是错杀无辜。走吧， 是， 拿出你的钱钱来，为我记下一道指令。 请父亲口授。 华阴县令，记转屯田都御董祀，如出师南匈奴，宣扬朝廷德惠，因回蔡邺，招来远人，刻奏出宫，着晋之为长安典农中郎将，赏于即兴前往逝世。吾代建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。你赶快派人选乘骏马，星夜赶往华阴投递，务将前令追回交销，不得有误。 是， 周进，你知罪吗？ 小官万分惶恐，死罪呀、啊、死罪。 本朝和南匈奴的和好得来不易，几乎是葬送在你的手里啊。传 开听令。 丞相，我看周司马也未必出于有心，他错在片面推测，好在真相已经大白，请丞相从宽发怒。 我也是太不周到，既然是文吉夫人讲情，那么此话是把周进带下去，从宽一处。 是，感谢丞相的大恩大德，感谢文吉夫人。 文吉，我们这一次把你接回来，正像你刚才所说的，希望你能帮助撰修续汉书。你知道这是你父亲伯杰先生的遗业，好怕这件事情我们改日再谈，现在我引你到后堂去见我的夫人，她可是很惦念你的呀。 多谢丞相的关切，文吉有一事要禀报丞相。 什么事情？ 世情和世叔他们服侍我将近两月，我感谢他们，也感谢丞相。我现在的生活自己完全可以照顾，我请丞相让他们立即回丞相府。 原来是这样的事情啊。文吉，你也不能没有人来照顾啊，我看就让世琴留在你的身边，让世叔回来好了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件事情我们到后堂去慢慢的商量，慢慢的商量。 真相大白以后，文姬一心一意地继承父亲的事业，